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11集712爆炸案。京大的医学实验室秦冉去过一次，给陈淑兰鉴定实验用药。之后陈淑兰临终前留下了几样东西，秦宇跟穆莹都没有要，宁威也没有拿，几个遗物都在他跟穆楠这儿。秦冉看着徐校长好半晌之后，他才颔首道，我知道了。陈淑兰当初宁死都不踏入京城一步，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过一星半点京城发生的事。 哦，既然回京城了，你最近一定要跟着程家三少，没事不要离开他范围半步。 徐校长一边说着，一边朝门外的方向看了看。 怎么没看到他人？ 他在外面等我。秦冉听着徐校长的话，敛下眸子。 好。 徐校长心中清楚，程俊虽然在京城看起来无所事事，但人深不可测，否则当初在云城，徐校长也不会请程俊罩着一点他的继承人。程俊必然能认清现在的局势。老师，那我先走了。秦冉偏过头，徐校长还有其他事，把他送出了大门。徐管家站在徐校长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一顿。 老爷。 好半晌，徐校长喃喃开口。 当初秦家那老爷子刚正不阿，暗地里帮宁儿。你看现在的秦家。不知道姚光这一趟 M 州之行如何。 徐校长抬了抬头，看着灰色的天空。京城大部分势力都在猜徐家是为了跟程家争京城第一家族的位置，却不知道他想通过 M 州的势力自保。 老爷，家族会议那边还在等您。 徐家早上有场会议，听到秦冉突然回来，徐老把会议往后推迟了30分钟。他回到大厅，不出所料，这些管事还在说秦冉的问题。 家主，我早就说过，一个外人接管研究院不可信，人都会有私心的。秦冉他再高尚，我不相信他对偌大一个研究院不动心。 徐氏一位股东站起来，直接开口。 这还没两天，就被小徐少遣回来了。 徐校长坐在首位上，对这人的话不发表态度。若不是因为当初宁儿离开京城，物理研究院的位置也轮不到他来做。 家主，请三思。 是啊，家主。 徐家会议厅的一行人正说着，徐管家从外面进来，他拿着手机站在大厅门口，脸上似乎有些震撼。 老爷，小少爷那边有电话打过来。 闻言，徐老淡定地拿着茶杯的手一顿，他看了徐管家一眼，眸色漆黑道。 他怎么说？有没有成功拿下？ M 州的命脉是徐家最近两年策划的大事。徐管家一开口，所有人的目光都朝他这边看过来，暂时忘了他们忌惮的秦冉。徐管家顿了下。 小少爷说秦小姐。 刚刚说话的股东直接一拍桌子。 我就说有他在肯定就没用，还只会帮倒忙。 不是。我们徐家不仅拿到了1%的市场权，还是经济中心的市场权。他们刚拿到官签就给您打电话了，您没接到，所以才打到了我这里。 徐管家连忙把手机递给徐老。徐家其他人微愣。 1%的经济中心市场权？这怎么可能啊？ 就算是百分之一的普通战权，当初徐家也是花费了很多代价才取得了马斯家族的信任。这会儿怎么直接就是经济中心市场权了呢？踩狗屎运了？徐管家深吸了一口气，有些发飘的解释， 好像大概是因为秦小姐。 说着他把徐瑶光跟他说的话对着徐家一众领导阶层的人重复了一遍。 秦小姐没跟卡罗先生要任何报酬，让他们把1%经济中心的市场权给徐家，要不是他，别说这1%的经济中心市场权，连边角权都没有。 说完大厅里静悄悄的，没人再说什么了。谁都知道这个时候徐管家跟徐瑶光都不会在这种大事上说谎话呢，如果是谎言肯定会很快就被戳破。刚刚大拍桌子死也要把秦冉从研究院这个继承人的位子上拉下来的大股东也闭嘴了，他面色有些涨红。徐家大门外，秦冉进去找徐校长之后，程俊把车停好，直接走到徐家路口，路口站着一道挺高大的身影。 风先生。 程俊朝风楼城礼貌地叫了一声。男人转过身，神色儒雅，有些硬气，虽然有些年岁，但看起来保养得很好，正是风楼城。秦冉一直称他为风叔叔，程俊对他也非常有礼貌。他一双深色的眸子看向程俊，不卑不亢。 程少，你也该知道我找你什么事。 程俊示意他往边角站了站，淡淡一笑。 712的案子被人刻意隐瞒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说到这儿，程俊朝风楼城微微弯腰，重重开口。 风先生，如果您能告诉我真相，我程俊欠你一个人情。 闻言，风楼城眸光有些幽远，他大概知道程俊找他是为了什么事。 不需要什么人情。 风楼城从兜里摸出一包烟，先是递给了程俊一根，程俊接了，他才又自己拿了一根点上。 这件事知道的人也就几个，只是被下了封口令。 程俊拿着烟，他没有点，只是安静地听着风楼城的话。 712的特大爆炸案，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当时死了几个人。 风楼城垂下眸子，深深吸了一口烟，薄薄的烟雾腾起，模糊了他的一双眼睛。程俊颔首，他查到了这些，仅此而已。风楼城这一次停顿了好半晌，才开口道， 这一场爆炸案，那个反应制作堆最开始是源自于他。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